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第三天下午，方有根带了一个自制木头盒子，里面铺着厚厚的棉絮，带上36万块钱和拨子，赶到休宁县西口村，把梅瓶请回来了，秘密地藏在枫林巷老宅子楼上的杂物间里。他知道把宝物放在杂物间里最安全。这天晚上，方有根把自己独自关在杂物间里，酝酿了一阵子情绪，然后开始用最平静的心态在大哥大上拨了当初岳先生留给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不料电话里始终在说这个号码不存在，这不禁让方有根紧张起来，心中忐忑不安。方有根知道这事延误不得，因为这件货不能压，必须尽快出手。第二天，他到火车站买了去江西鹰潭的火车票，要从那里转车去广州。当时屯溪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飞机倒是有，但是他不敢坐，因为要过安检，而他带的是文物。许多年以后，当方有根看见北京堵车的情形，就会不由地想起当年火车上拥挤的状况。方有根是站着从屯溪到鹰潭，然后从鹰潭站着到广州的。火车的过道上、街头处、厕所旁都挤满了人，甚至座位底下都蜷缩着人，几乎无立锥之地。方有根手上抱了价值几百万的东西，站了20几个小时，到广州时已经是夜晚，脚都站肿了。方有根至今还记得当初广州火车站那种混乱的场面，好在他的盘缠还算丰厚，很快住进了流花宾馆。第二天一早，方有根拿着当初岳先生给他的那张名片，打的到荔湾区清平路去找88号藏珍堂的莫正德经理，但他走遍了整条清平路也找不到88号，就更别说藏珍堂了。问了路边一个卖花鸟的，才知道88号楼早拆了，原址上建了一座大超市。这下方有根傻眼了，又问那个卖花鸟的广州哪里还有交易古董的地方。卖花鸟的广州普通话让方有根很难听懂，最后那个卖花鸟的人还不错，在一张纸上写了文德路文物商店几个字。方有根拿了纸条，迅速打的赶到文德路的广州市文物商店。广州市文物商店很好找，文物商店里既卖文物也收购文物。方有根到三楼找到瓷器部，向店员说明了来意，店员就从里面的办公室里请了一个40来岁的鉴定师出来。鉴定师看了方有根的梅瓶之后说，这个梅瓶是洪宪时期，也就是袁世凯时期仿的。方有根一听就急了，高声说，这明明是真的，怎么可能是仿的？鉴定师淡淡地说，你说真的就是真的，反正我这里不收。 你是不是看走眼了？你再仔细看看。看没看走眼是我的事，反正我这里不收。嘉德拍卖行离这里不远，不信你可以拿到那里去看看。方有根又赶到嘉德拍卖行，拍卖行的鉴定师说得更离谱，断定这个花瓶纯粹是个新仿的。方有根心里往下一沉，手脚都软了，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许多年以后，方有根都回忆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回屯溪的。回屯溪以后，方有根请许一丁看了花瓶，许一丁说是民国仿的，请萧大同看，萧大同说是新仿的，并且煞有介事地说是景德镇一位姓黄的高手仿的，拿给黄文看，黄文不太懂行，只能安慰方有根说也许是真的。方有根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但他还是不甘心，波子也不甘心，建议他到上海北京去找大鉴定家再看看。方有根在上海朵云轩找到了一位名气不小的鉴定家，花钱请这位鉴定家看了，鉴定家说是光绪时期仿的。方有根又赶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花了钱请一位据说是瓷器鉴定专家看了，结果专家说是道光年间仿的。等到精疲力竭的方有根回到屯溪，已是囊中羞涩，但他没想到家里还有更大的事等着他。方有根回到风铃巷的老宅子之后，发现老宅子里分外安静，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自己房间的门锁着，岳母房间的门也锁着。方有根打开自己的房门，发现小慧的两只箱子不见了，再打开岳母的房门，发现岳母和女儿的衣物也不见了。正惶悚着，房东老太太静悄悄地走到他身后，吓了他一大跳。老太婆递给他一封信说，喏，这是你老婆叫我交给你的。方有根展开信，只见上面写着，有根哥，我到澳门去了，那个澳门老板没有破产，相反生意越做越大，他老婆得病死了，我儿子需要我，澳门老板也愿意娶我，我只能离开你了。另外我在屯溪欠了150,000的赌债，我一走跟你脱离了关系，他们也就不能找你要钱了，这样对你对我都好。女儿我也带走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女孩，以后找一个能帮你生儿子的女人吧。另外楼上杂物间的几幅字画和古董我都带走了，就当是你给女儿的养育费，底下的落款是小慧。方有根读完信双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房东老太婆叹了口气，轻声地说了声作孽呀，悄无声息地走了。天上突然下起暴雨，在老宅子的旧瓦上打出揪心的声音。这天傍晚，当方有根抱着花瓶浑身湿透失魂落魄地出现在黄文家门口时，把黄文吓了一跳，他赶紧让方有根换上了一套自己的干衣服，然后听方有根说原委。听完之后，黄文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他知道方有根遇上坎儿了，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他所能做的就是让老婆多烧了两道好菜，打开一瓶好酒，这酒还是方有根送给他的，陪方有根喝酒解愁，并鼓励方有根要图谋东山再起，说了一通船到桥头自然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之类的话。这话连他自己听着都苍白，更别说魂魄聚散的方有根了。黄文老婆不敢让方有根喝多，怕方有根生出意外，提前把酒瓶收了，强迫方有根吃了一碗饭。方有根终于说，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黄文老婆听了，到卧室去拿了2000块钱给方有根， 说我们家就这点钱，你先拿着吧。方有根不肯要，黄文老婆说你拿着，就当是我们还你帮我们装电话的钱。黄文老婆说着把钱塞进方有根的口袋里，方有根突然趴在桌上呜呜哭起来，哭完之后指着花瓶说，这个倒霉的瓶子就放你家吧，现在我不想看到它。黄文老婆说，这种瓷的东西最好别放我家，我家地方小，孩子又小，万一打坏了可怎么办，就算它是后仿的总还值点钱吧。打掉拉倒，值不了几个钱的。方有根说完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黄文把他送到楼下之后，就开始为安置那只花瓶发愁，家里实在太小，摆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合适。最后他用几张毛边纸将花瓶包起来，放到卧室的床铺底下的墙角处。黄文觉得这个地方比较保险，他儿子从来没有钻到床底下的习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一连几天暴雨，新安江的水涨起来了。方有根天天站到新安江边，望着对岸的花溪宾馆发呆。他想跳到江里去，去找他爸，可想想还是不甘心。现在他就是去了，也是个穷鬼，没脸见他爸。这天晚上，他又到了江边，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一连几天，他都没有食欲，根本就没吃东西。现在他想吃点东西，口袋里还有黄文老婆给他的2000块钱，他分文未动。江边有一个搭着红帐篷的小排档，他就掀开帘子走了进去。小排档里的4张桌子都坐了人，只有一张桌子上只坐了一个邋里邋遢的糟老头，一脸的苦相，就着一盘花生米在喝黄酒。看样子也是个落魄之人，喝的是闷酒。方有根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来，要了一盘臭干炒青椒，一盘炒田螺，一斤黄酒，开始喝起来。那个老头抬头看了看他，也没有吱声，自顾喝自己的酒，吃自己的花生米。天气并不热，那糟老头不知为什么从后背上抽出一把折扇来，展开朝自己扇了几下。方有根一看那折扇，心中一凛，问，哎，老先生，您这把折扇哪儿来的？捡来的。捡来的？不可能。方有根说着把身前的臭干炒青椒和炒田螺往老头面前一推，又喊小排档老板烧一个牛肉火锅，再加2瓶黄酒，对老头说，来，一起吃，我请客。老头用浑浊的眼光看了方有根一眼，毫不客气地嘬起田螺来。方有根给老头的杯子里倒满酒，也给自己的杯子倒满，端起杯子对老头说，来，喝一个。老头也不吭声，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方有根想了一想，问，哎，老先生，您这把折扇卖不卖？哦，你要喜欢送给你。老先生，你可知道这扇面是谁画的？黄宾虹。既然您知道是黄宾虹画的，怎么可以随便送人，又怎么可以捡到黄宾虹画的折扇？因为这扇面上的画是我仿的黄宾虹。我看你气色不好，大概也是遇上了什么难事，送你把扇子凉凉心。你说什么？这是您仿的黄宾虹？这有什么稀奇的，我7岁就开始仿黄宾虹了。敢问老先生是哪里人？歙县谭渡人，和黄宾虹是同乡，从小就崇拜黄宾虹。 老先生和黄宾虹是同乡，又从小敬仰黄宾虹， 临摹黄宾虹，难怪老先生仿的黄宾虹可以乱真。你不懂，跟黄宾虹相比我还差那么一大截。譬如黄宾虹说的，作画当如作字法，笔笔一分明，又如老画师教他的实处易虚处难，我也懂得。至于他主张的五笔七墨，手其白知其黑，以及他对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的诠释和发扬，我也能心领神会。还有他提出的励志、练习、涵养、空模、研习、深思、气格、功力、愚智、轰然、设色等等，我也深有心得。甚至他的秘诀太极笔法，我也谙熟于胸。老头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看了方友根两眼说，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什么都不懂，最多就知道点皮毛。您说您说，我特别喜欢听，我不懂可以学啊，我做您的徒弟，您真是太厉害了。有些东西不是你想学就学得会的，那是要下大功夫的。不过看在你请我喝酒吃肉的份上，我也有兴致，那就跟你再说一些。我说啊，我比黄宾虹差一大截，主要是没有黄宾虹的胸襟和气势，差得太远。宾虹先生儒释道全通，人格又卓尔不群，性情洁净精微，意志勇猛精进，耐得寂寞，忍得毁谤，这就非常人之所能。宾虹先生不淫不移不屈，全权于内美的价值理想和批评准则，并四王之柔靡，比八怪之粗疏，贬石涛八大之江湖，乃至种种欺世媚人之举和狂诞俗赖市井之风，将中国画的发展基点紧紧地维系在艺术和艺术家的精神本质，而不是文化策略上。总之，内美作为黄宾虹的艺术价值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赋予画法、书艺、笔墨、江山、民族性等等几乎无所不在的论述对象，天与人、道与义、虚与实、阴与变之类的传统概念范畴等等。老头说到这里又停住了，见方有根半张着嘴出神地望着他，痴傻了一般，就说，怎么样，你听懂了吗？方有根像是突然醒过来，浑身一震，点点头又摇摇头，说，没听懂，一点都没懂。尽管方有根对黄宾虹也比较了解，因为黄宾虹是现当代徽州画家的杰出代表，他多少要了解一些，但听老头这样一说，他觉得自己还在读幼儿园。方有根发了半天呆，说，改天我要买个录音机，把您的话录下来慢慢听。我看算了，黄宾虹的妙论高论太多了，以你的文化水平，就算是把黄宾虹的话论全部背下来也是捂不进去的，你就别费那个神了。方有根想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一时无语了，又看了看那把折扇上的画，还是忍不住说，以我的眼力看来，您和黄宾虹画得一样好。老头苦笑了一下说，你是只见其形不见其神。说实话，黄宾虹的笔法、墨法、章法、书法我都可以跟他做得一样好，但是黄宾虹的学识、气度、胸怀、修养等等，我挨都挨不上，差得太远太远。老头一边说着一边摆手摇头，哎呀，您别太谦虚了，我记得黄宾虹也是70多岁遇上了傅雷才慢慢开始出名的，您今年高寿？71。 我早就不异想天开了。你想，我一个在县文化馆画了一辈子的人，哪会有黄宾虹那样的经历？再说，我也碰不上傅雷呀。哎，算了，只要我老婆不整天骂我就行了。老头说这话时，表情有些悲戚。方有根问：您在涉县文化馆干了一辈子？老头说：一开始在县中学教了17年书，后来调到文化馆退休11年了，一事无成啊。我老婆命中克我。哎呀，您老婆怎么会克你？把不定跟我一样，我讨了两个老婆都克我。老头听方有根这样说，觉得这个年轻人倒也憨实不见外，就说：其实也不能全怪我老婆，我也有错。我有一个相好的，是我当老师时的学生，比我小14岁。自从我老婆知道我有一个相好的之后，就开始克我了。本来学校那年要我做教导处主任的，结果我老婆去一闹，说我搞师生恋，事情就砸了。调到文化馆之后，本来我是可以先评中级职称，再慢慢评高级职称的。我老婆到文化馆一闹，说我搞婚外恋，害得我到了退休还是个初级职称。那您为什么不离婚呢？嗨，他死活不跟我离，说是拖也要拖死我，就是不让我和那个狐狸精得逞。他是很凶的，以前做过妇联主任，我在家里整天被他骂，根本画不出画。方有根想到了一个问题，就问：您跟您那个相好的一起快活吗？快活，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长精神，身体也好，画画的劲头也足。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十分看好叶之影的才华，他有何打算？方有根与房东老太婆达成协议，准备大干一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 香，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 你的